这时欢笑声从远处传来，随着王国赛武大会日期的临近，几个小伙伴都加紧了修炼，大家都暗暗憋着一口气，争取在赛武会上为自己也为梦之古村赢得荣誉，成为王国的守护者。这段时间他们每个人都很少到洞外去玩了，看得出每个人小小的内心深处开始背负起压力了，这也许就是成长应该付出的代价吧。最近这段时间杨长老总是外出，而且是行色匆匆，很少给他的徒弟们进行指点，即使在洞里也待不了多长时间，好像总有许多忙不完的事情。好在有瓦莱尔，他总是不辞辛苦地给大家指点，又负责小伙伴们的饮食起居，所以大家对瓦莱尔的喜爱程度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大家有事没事的总爱往瓦莱尔的身边跑，总想从他那儿了解更多的关于武学方面的知识。瓦莱尔当然是有求必应了，他的责任重大，他就是杨长老的眼睛和嘴，他不停地关注着每一个人的状态，无一例外地汇报给从外面匆匆赶回的杨长老，又从长老那里了解外面的情况，以及听从长老对几个徒弟的分析，并按照长老的意见对徒弟们采取不同的训练手段。说实话，瓦莱尔目前最担心的就是营级和玄平。这段时间几个孩子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有些进展甚至在瓦莱尔看来也是令人吃惊的，但营级和玄平的进步似乎还是有些缓慢，尤其是营级。当然长老和瓦莱尔已经多次指点他们，甚至输出力量助他修炼，在这两个高手的帮助下，营级体内的两股力量目前已经相安无事了，甚至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但原本存在于营级体内的那股力量似乎经常进入休眠状态，即使醒来也是懒洋洋的，但这在营级看来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了，至少这两股力量已经不再缠斗，体内已经没有疼痛感了。只是这一切比起小昭他们几个，营级总觉得还是差得太远了。有时候自己跟他们在一起，看着他们进展神速的能力爆发，自己会越来越自卑。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不要被同伴们落下。英吉最近睡得很少，总是进行气的修炼，因为师父曾告诉他，他的能力进展的关键就在于对体内两股力量的融合上。师父说，自然之力是可控的，营级应该先学会控制这股自然之力，然后用它去激发唤醒他体内的另一股力量。因此营级反倒把心放下，专心练气了。可当他停下来看到伙伴们随时都可以展现能力的修炼成果的时候，心里还是挺着急的。玄平也一样，最近的进展依然不是很顺利，而且他发现似乎师父和瓦莱尔并不怎么指导他修炼，好像并不关心他能力修炼的进展。难道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修炼武功的材料？难道师父和瓦莱尔已经把他放弃了？难道是因为自己平时胆小说话结巴而影响能力的修炼了吗？难道玄平有时候越想越心酸呢？他有点想家了，想他那有着金黄色眉毛的父亲，他小时候最愿意待在爸爸身边，用小手摆弄爸爸那金黄色的眉毛。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往营级屋里跑，因为他觉得只有营级最能理解他现在的处境，因为营级似乎从来也没有嘲笑过他，不管是胆小也好，口吃也好。啊，对了，每次找营级的时候，雨似乎都在他屋里。这三个人当中，雨的能力修炼的最好，现在他能够随意控制水的流向和流量， 那天在瓦莱尔的指导下，雨居然用这个能力击穿了十步以外的一块木头。雨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在银吉和玄平面前却总是尽可能说的比较多，那是因为雨发现最近这段时间这两个小伙伴似乎遇到了难题，情绪非常的低落。与他们三个相反的就是小昭、塞纳和龙象，他们三个在修炼的过程中进展神速，而且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龙啸控制铁元素的能力又提高了，他不仅能够快速移动含有铁元素的东西，而且在师父的点拨下还能够使用这个能力强化自己的身体，使自己的身体像钢铁一样坚硬。龙啸曾试着用小刀都无法划伤自己的皮肤，这也是龙啸最骄傲的地方。塞纳的速度也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他打开气型之后，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气型当中有一个猎豹的形象。师父曾经告诉他，豹的速度和力量的平衡度是所有兽类里面最强的，经过刻苦修炼的塞纳不仅有了豹的速度，而且有了豹的力量。塞纳行动的速度经常是在人们的眨眼之间。在他们几个当中，小昭的能力似乎就更加强大、新奇和变态了，因为小昭的脑力开发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不仅能够预判未来一到两秒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侵入别人的思维。如果你没有防备，一定会被小昭的脑力所控制。对于这一点，龙啸始终不信，但却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被小昭的脑力控制着走到了水塘里。等浑身是水的龙啸爬上来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地跟大家说觉得是走在路上，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塘中。而这一切神乎奇迹的能力，在师父看来却还是不停地摇头。师父认为小昭的脑力还只发掘了一小部分，还应该有更强的变化。师父提醒他们， 能力是可以不断进化的，需要你们用心去探索。 看着大家的变化，师父的心里是高兴的，但也是忧虑的。最近一段时间，他老人家经常外出，因为最近形势比较微妙，一系列奇怪的现象都涌现了出来，长老会有点应接不暇，经常找到杨长老商量一些重要的情况，因此教徒弟们的任务就交给九域星智里排名四星级的战士瓦莱尔了。杨长老相信有这个四星级的高手教这几个徒弟是没有问题的，大多数情况下他对瓦莱尔的授业能力是满意的，只有一次，就一次，长老对瓦莱尔发了火，当然这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知道，那一次是为了宣品。那一次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几天之前，是在长老的书房。长老的书房就是几个孩子第一天来洞里的时候远远看到的那个梯子最上面的石屋，这里也是所有徒弟们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当然这是师父的命令，只有这个地方这些徒弟们是不能来的，只有瓦莱尔除外。当长老知道瓦莱尔在用自己的能力帮助玄平压制体内自然之力的时候，长老发火了， 你个大魔头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你这是在害他。 长老跟瓦莱尔在一起的时候说话似乎更加随意， 我是怕他接受不了。 瓦莱尔显然已经认识到这样做不对了，他低着头， 这孩子我是真的喜欢哦，长老我怕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哦。 长老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不少， 哎呀瓦莱尔你呀，哎，自然之力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这就是命，他必须接受，不管他多小，况且他已经不小了，该真正并且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选择了，他必须成长。 哦，